是你眼泪啊永远不再不再哭泣。我们的爱过了就不再回头，直到现在我默默的等待。我们的爱我明白，已变成你的负担，只是用来我都放不开最后的温暖。 选择我，同样爱那么多。我爱你。